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是7月17号啊，星期一。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的天气哈，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夜间呢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尾号限行的是2和7。哎，今天呢周一哈，怎么样圆圆，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周末过去了吗？ 已经过去，已经过去， 我还在过渡当中啊。 哎，你看我这现在肤色怎么样？古铜色的皮肤。 不要再吹嘘你自己了，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也没有白过呀。 哎，不是，就是我觉 得，但是确实比之前晒得更 又黑， 有黑了， 又有黑有黑的。对，而且我会发现，就是不是每个这个男士哈，黑一点都是就显得健壮，显得这个男人的。 是啊， 喝完之后也不好看，对吧？ 我们看颜值。 以前对我觉得好像就是就男人嘛，对吧？必须，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哎，要稍微黑一点，就感觉健康，感觉健壮，是不是？但后来我一黑完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无数人说我哇，怎么这么丑了？对，所以就是好像我觉得这个美这个话题啊，美的认知好像甭说这个同性之间、异性之间，好像谁都不一样。 是， 尤其比如说男性看女性。这女性哎，可开心了，今天来一个什么玩意儿？这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对吧？比如说你先说我们男性，就刚才我说的比较黑这事儿是一个，还有你们看我们男士哪些不舒服的地方？ 就比如说像这么炎热的天气哈，有些男性可能不太注意个人小节，长头发也好啊，或者长指甲也好， 哎，我赶紧检查一下啊，没有啊， 或者就是比如说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适当注意自己着装要得体一点，有真的就是大膀子膀爷， 哎， 现在见的少，但是也是有的， 有， 这些可能我觉得作为一个异性是不太能接受的。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穿一个黑衣服，身上好几道汗点，这能接受吗？ 这个能理解， 能理解。其实我就哎呦，这我这正好让你理解的，这爱出汗啊。对，其实我们男士看女士也会有问题，也会有问题。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头发颜色，好多女孩觉得哎呦，这头发呀，你花花绿绿的好看，对吧？什么染个黄色呀、绿色啊、紫色、青色啊，什么啊，反正什么颜色都有吧。但男士其实，反正我不能代表大多数啊，反正能代表一小撮。喜欢黑色的头发 是吧？ 哎， 看来我们这种天然的黑发还是很有市场的。 对，还有呢，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你看浓妆艳抹啊，其实有一部分男人就代表一撮，这一撮不是特别喜欢那浓妆艳抹的，哎，就这个长得天生来人家好看啊，不用抹，对吧？ 对， 人家甚至连耳钉都不用戴，好看。 我怎么都觉得你这照着我说的呢？这每条我都对上了， 是不是？ 是啊， 哎，但是人颜值高啊， 我的 脸盘不大呀， 我刚好激动 啊，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话题，说半天说远了啊， 是 说什么话题？跟大家公布一下， 就是说一说， 男性对女性 啊，对， 哎，就是男性对女性这个审美上的，哎，觉得他们的一些误区，给他们指出了， 对， 告诉他们好好怎么穿衣服，怎么出门， 对，说不说在你们，听不听在我们哈， 对，一起来聊聊吧，看看这个男士看女士其实到底怎么样是美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多地迎来了史上最热的一天，游客海边下饺子，脸基尼再次出山了。那据气象部门预报啊，这个今年呢，最强高温的天气呢，上周进入了最强时段，多地出现了史上最热的一天，一些地区呢还连续的刷新了高温极值。在青岛海水第一浴场啊，游客就开启了下饺子的模式，更有脸基尼大妈啊强势来袭。夏日炎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纳凉呢？ 再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动物们纳凉的方式还是很多种的。 哎， 确实啊，这个夏天这么热哈，真是热惨了。滚滚们说，我们的命都是冰块给的。高温天里边，成都动物园的大熊猫们躲在房间里，吹着空调，吃着水果，舔着冰块。那么据介绍呢，说只要天气预报报这个温度达到30度以上， 哎， 90斤重的大冰块就会准时送到大熊猫的房间里，供他们降温和玩耍。 嘿，你说天天你 这天 听听就觉得凉爽 痛快， 嗯， 是吧？而且刚才说到，就是其实游客们开始选择这个各种下饺子模式了哈。 是， 我还真发现，其实最近啊，就是一到夏季啊，好多这个水上世界就开始向供这个大众开放了。 对， 而且真的像这刚才资讯当中所说的，那哪是海水上世界呀？啊，那 是 饺子下锅呀，是不是？就，你满眼望去，哎呦，这家伙这全是跟里边的翻腾。但是你说进去之后确实凉快，无论是露天的还是室内的，一进去之后，哎，水这么一往身上一泼，而且这一开心，什么的什么那个造浪啊，什么这个水上漂流啊，什么这个大滑梯，特凉快，就感你往这一站，觉得哟清凉了一下， 嗯， 是吧？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啊，同样是关于凉爽的，高温的福音，可以穿空调来了啊，还是这个航天科技，近日来呢也是连续的高温啊，热的这个就感觉很难受。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所呢就发明了一款空调仪，并已经投入市场了。产品由这个液冷背心、制冷单元和电源组成，空调机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可背负在身体任何部位。 啊，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件衣服，它的那个 是衣服啊， 嗯， 是衣服啊。 但是我看它这好像说的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空调机的一个小零件，然后呢， 嗯， 你可以带在身上的某一个位置、某一个部位。 那怎么管用啊？ 嗯， 在里边吧，应该。 对， 不知道，反正就等着它上市吧。 太感谢这种先进的科技了啊！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觉得就这个夏天，这时候我们应该稍微的热一点啊。夏天的时候不应该出点汗吗？ 应该呀， 是吧？ 但是遇到那种特别高温的 天气 的时候，还是要对有一些防暑的措施。 对，其实我现在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嗯， 就是左兜里边装着一点去暑的药，右兜里边装着一点防蚊的药。 哦， 啊，就是说白了吧，就像什么藿香正气呀，啊， 嗯， 啊，这个龙虎人丹啊，放在左兜里， 嗯， 右兜呢什么风油精啊，啊，什么叫青草膏啊，什么叫这个紫草膏啊，啊，什么叫清凉油啊， 是 啊，哎，都得备齐了。你就感觉什么叫花露水啊， 嗯， 啊，就跟这其实像卖货的，不像 那个小货郎哈， 就是， 怎么听怎么像一个老辈人就应该有的装备。 我今儿还真没摸着，说实话，可能搁在车里边天天装着一个防护镜。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夏天来说特别管用。 是， 你比如说蚊子咬了呀， 嗯， 虫吃鼠咬了呀，光板没毛，不是，这个晕了之后，哎，抹一点特管用，特舒服啊。是不是一下暴露我年龄？70后、60后。 我刚不说了吗？特别有那种老派人的那种做派，啊。 生活不就应该这样吗？哈， 对对对 对 对， 来， 年轻人都学着点。 接着说热哈， 嗯， 别拦我，我要去成都马路上避暑了。今日呢，全国多地高温啊，毒辣的太阳呢也是让司机啊苦不堪言。可是，在成都的这个中心城区二环路呢，却有一条长约28公里的高架桥。那桥墩上呢是种满了爬山虎，让整个二环呢变成了，哎，绿色的走廊，在上面行驶的时候宛若啊置身于童话世界当中。 嗯，确实啊，当你看到满眼绿色的时候，就觉得能够清凉一下，身心都感觉舒畅了。 哎，而且我们今天资讯其实也很清凉，一直在跟大家说天热的事儿嘛，但是说的都是一丝清凉吧。 嗯 嗯， 再来一大波清凉。 嗯， 这关于空调的事情，自从开始使用空调之后呢， 哎， 很多小知识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没错， 比如说呢，先开空调后关窗。 嗯， 哎，这个我就是平时不注意，对，我一般都是先把窗户都关严实了，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空调，对， 啊， 室内降温通风的时候呢，应该要先开空调， 哎， 之后再关窗户，等到空调里边的污染物释放以后再关闭门窗，可以避免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老生常谈了，每年都会说到26度是最合适的啊。那夏天的室外的这个温差啊，就不应该太大。 对， 一般呢在8到10度左右为宜。夏天高温天气呢，一般在37度左右了，所以说26度左右的室内温度是最合适的，不容易生病，而且呢也是比较省电的一种方式。 是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空调上，人家第一个现在人家都是自动的了啊，人家会自动一控制一个温度之内，身体是能受得了的。第二个呢，有很多空调这个按键上直接有26度，不用你调，一开个机之后你按26，咔，设定好了。 对， 哎，挺好挺好。 哎 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风口朝上，其实是更制冷的。一般来说呢，冷空气是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 嗯， 那么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把您家空调风向朝上， 嗯， 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循环；制热的时候呢，让空调风向朝下， 嗯， 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来自然的交流。 嗯， 没错，这是风口啊。 是。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看到这之后，我觉得再也不能说长辈们啊，就是缺乏什么网络啊、生活经验了，天天这个宣传一些什么负面的东西了啊。 嗯、 就在我这周回家的时候，人家就用到了这个功能。这两位老人就用到这个功能，你看应该是这么用，桑拿天啊开除湿功能。我还说，我说怎么回家这空调开着除湿，这怎么回事？空调不会用，我也没好意思多问。原来不是这么回事，确实进屋之后你感觉这舒爽了不少。碰到闷热难受的天气之后呢，要善用除湿功能，让这个室内的湿度降低，不用这个调低空调的温度，也会让人感觉啊舒适凉爽。除湿模式呢比制冷更省电，在除湿模式下呀，室内吹风机呢也应该保持着低速的运行，压缩机呢间断运作，如此不断的这个循环呢，使室内保持在设定的温度附近啊。而制冷模式的工作的时候呢，空调压缩机和吹风呢也会持续的工作，直到温度的这个达到低温之后才会停机。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省电，同时首先第一个刚才说了，温差不能太大，尤其这上岁数人，你看开开这个28度都觉得有点冷，所以说你还不如开开除湿，这样第一个呢降低了咱们室内的这湿度，第二个这空气不是这温度很适宜，第三个还省电，这是一妙招了。 没错没错。 嗯， 接着来说哈， 嗯， 这个是说先开高峰档降温，然后再改成中低峰来节能。 嗯， 空调呢也需要正确的打开方式，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开机的时候将空调设置为高峰档，使室温快速接近设定的温度，达到降温的目的。那么当温度适宜之后改为中低峰档， 嗯， 这样可以呢有效的来节约能源。 哎，这也是一小妙招了。其实关于空调的使用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智慧， 嗯， 不是为了说省什么，为的是自己的健康，为的是为大气做出一份贡献啊。之后还有几条，咱们这样下半时段再跟大家分享哈，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之后我们来聊聊话题，说说这个男士心目当中的女士到底怎么漂亮，或者觉得女士到底有哪些审美的误区，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送一首林宥嘉的歌曲《自然醒》。 习惯，只要散步时能有你在。 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太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笑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再见你时滴流成泪，没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只要散步去得有你在保护着，就张开 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男生就觉得女生在审美当中走入了什么误区。 对对对， 哎，比如就说刚才说了，就是其实审美啊是不一样的，对吧？女孩觉得自己跟那大街上走还美不颠美不颠的呢，但男生想说，哎呀，怎么回事啊？啊，虽然不用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但是也得听一听别人的建议， 嗯， 对吧？ 对， 啊， 借鉴一下， 一起来说说男生到底觉得什么样女孩才算美？ 是， 然后呢，女孩怎么做就算走入这个男士们眼中的这个审美误区了哈？ 对， 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来看到这位皮卡丘朋友说了，美甲那花花绿绿的指甲呀，很多男人真的欣赏不来。 哎。 你呢？你就说说你吧。 我说， 嗯， 做指甲的女孩一律这个不能放在眼中 啊。 就是对于我来说啊，我就和面怎么和，刷完怎么刷，不用再给自己找这些借口了，对吗？ 你那是，如果以后你有这个胆量跟你的媳妇儿来 啊 讨论这个问题， 这不是在节目当中吗？ 啊，是啊， 这不是在节目当中吗？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干活，你是不是？你说那我们大连，我们天天要戴一个美甲，我们什么都不干，怎么行？对不对？女士其实也一样的，哄孩子的时候你戴美甲怎么哄？哄孩子脸赖我赖您，真的，我觉得就这美甲确实，你比如说啊，有特殊场合上舞台跳舞、唱歌、主持这些没问题，戴个美甲，对吧？ 嗯。 再往下边说，你参加个什么这个商业的活动，你稍微的戴素点的弄一些颜色没关系，可以回家踏实洗掉摘掉。第二天早上起再跟戴戒指给戴上，就你怎么了？就跟那儿吹牛嘛，吹吹牛， 可爷们儿了。对，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得把握一个度哈。 哎，没错。 作为女生，我也其实并不欣赏那个就指甲留的特别长。 你看，为什么咱俩聊得来？第一， 俩老爷们儿， 年纪都大。第二个是对审美没有什么要求，必须是这个稍微哎素颜一点，就素一点。其实我真觉得啊。长得好看真的不用怎么去装饰， 清水出芙蓉啊， 你看看，哎，虽然圆圆没有出芙蓉嘛，但是人家这个这哎， 我做到清汤寡水了是吧？ 不是，觉悟够啊， 哦， 对吧？能够欣赏这种美，这是对的啊。 是是是， 哎，再看看别的朋友的说法哈， 嗯， 这个春夏秋冬他说了，但凡这个女朋友听节目的男生敢说话吗？这又是一道送命题啊。 是啊， 没事，我们可以不读您的名字呀。 啊，对对对对对，你只要表达你的意见哈。 对，说好了，说这个这两位主持千万别读我的名字，就是直接说就行了。 对， 啊， 嗯， 那就更乱乎了。我跟你说，谁都猜，一听节目是不是你说的，赶紧给我承认是不是你说的。 有很多，啊，对，可能会有很多矛盾的隐患哈。 哎， 哎，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呢，其实呢自己可能不太喜欢，就是有些女生牛仔裤上面有类似钻石一样不灵不灵的东西。 哎， 这个是不是就有点 对 对女生的审美要求过高了呢？ 不是，我真觉得这个像不灵不灵这种东西啊、 嗯、 一定要用好，一定要用好， 嗯， 用妙，用到位，不然就很容易这个适得其反，就本来是好看，可能出现这不灵不灵啊、 嗯、 就特难看了。 哎 哎，所以说这个反正我也是不算啊特别能接受那种啊。还有这个咪咪咪嗷呜，他说了，其实最看不惯是那种就小仙女儿，我是小仙女儿，我干什么都对的，哎，就这种仙女儿、仙女儿姐姐、仙女儿妹妹这种、 嗯、 啊，小仙仙女儿、小仙女儿姐姐、仙女儿妹妹这种， 有那种公主、公主人设的， 公主范儿，哎，叫公主病啊，这是类似这种， 那严重了 啊，不接受反驳，就是说什么不行，就得按我这去做啊啊。就是感觉， 但是我们说的是审美啊，就是说 对 对， 他啊对，人家说这小仙女，对，这是一种性格啊，这咪咪咪嗷呜啊说的啊， 嗯， 哎呀，说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是啊是啊，啊，再看一位吧，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我确实欣赏不了，就是穿这个松糕鞋， 哎。 嗯，他可能觉得就是 这个松糕鞋可能也是80年代特别流行的一种吧。 对对对， 一说松糕鞋这词儿，我估计 都有年代感。 现在还叫松糕鞋，我还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心里面看到类似鞋子，我就想叫它是松糕鞋。 我就记得，反正那个80年代的时候，它叫松糕鞋。80年代流行过几个吗？松糕鞋。 80年代 对， 没有。 80年代末， 90年代末了。我上学的时候。 不是不是，那完全你是属于那种这个时尚的末端 啊。对对， 开始的时候人家是从80年代末，你看从松糕鞋开始，假领子， 嗯， 知道吗？ 嗯， 假领子 是 知道吗？真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喇叭裤啊，这些，哎，还有那个什么阜成头，这慢慢一代一代过来的。 哎、 嗯，你看不像这， 我真的觉得你像一个老先生一样。 就你们不没有经历过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松糕鞋，就是其实就是根儿比较高的那种。 对 啊，根儿。 嗯，就感觉踩着一块蛋糕， 哎， 这种感觉吧。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高跟鞋嘛。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时尚总是在轮回？ 是， 对， 没准哪天把自己那个。 前一阵子这松糕鞋不是又再次成为了时尚的那个引领的一个？ 没错没错， 标志。 把自己床底下这个自己妈妈大姑那个留下的松糕鞋拿出来自己穿上，就成了这个。 抹擦灰。 对对对，掸一掸哈。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啊这个。男士啊，觉得女士的审美走了什么误区？其实不一定这些是对的， 嗯、 但是呢，就是一些小的意见，好玩的，开个玩笑啊 是，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男士觉得女士在审美当中走入了什么样的误区？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8点一起来。 无鱼入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yeah,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Pl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Sway me, make me, thrill me, hold me, bend me, ease me.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yeah,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玉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男生觉得女生在审美当中走入了什么样的误区，是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啊， 哎，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今天这个话题感觉是给男生一个终于可以 翻身的机会。 对 啊，你没看到今天我坐这儿之后腰板都挺直了吗？ 是啊， 哎，我得好好说说，就那种啊，就那种就是特别瘦的， 嗯， 他其实这也是审美当中一个，就是女孩说哎呀越好越瘦越好，并不是这样， 就是你不喜欢那种病态的瘦，就是感觉就是 病殃殃，就是特别瘦，干瘦干瘦那个不好， 哎， 特别瘦不好啊，所以说必须得就是点到这儿啊，不是说这样就不好，而是说从我们男士的眼里边可能觉得这些并不是那么美。 哎，就说女生不要刻意去追求啊。 嗯， 总之各花入各眼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听一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听一听就行了。 嗯，欢迎大家赶紧也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上半时段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就关于这个开空调的事儿哈，说了几个，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短暂的外出其实不用关空调这个事儿呢，不是让大家去这个浪费电哈，但是如果只出门一小会儿的话，不必关掉空调，空调启动呢会产生500到1000瓦的高额电压，频繁开空调不仅更费电，还容易对空调造成损害，影响空调的寿命，所以说短暂外出的时候您就可以把空调开着。 是 啊， 嗯，再来说一个开3个小时要开窗了。那么空调呢，一般开上3个小时以上就一定要开窗通一会儿风。 哎， 如果您感觉到呼吸有压力，或者是感冒的情况增多了，或者自己变得嗜睡、反应力迟钝这些现象出现，那可能是和您在封闭的空间里边待得太久，氧气供应不足是有关系的。 没错， 要调节一下。 嗯，需要开窗通风哈。 是。 还有就是睡前打开定时功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整夜的开空调，一般定时在2到3个小时即可。如果实在怕热的话，还可以将空调设为睡眠状态，哎，可以节约20%的电。 嗯 啊。 再来说一个是关于空调保养的，夏天呢空调一个月洗一次，如果空调常年的不清洗，会积攒很多的危害健康的病菌和螨虫，一旦被人体吸入，那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呼吸道感染，也可能会导致空调肺。 那么夏天呢，每一两个月清洗一次空调其实是十分必要的。 嗯， 这除了清洗空调面板和过滤网之外，那么还要使用专业空调消毒剂进行彻底消毒清洗。 嗯，没错啊，这是对空调的一些使用哈。 是， 这种天气确实是离不开空调啊，离不开这个凉爽了。再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厉害了啊！重庆呢是又建了这个神建筑，72米高的立交桥像过山车一样，大型8D 魔幻城市重庆的这个神建筑啊是频上头条。近日呢，重庆的一个这个立交桥又引起了网友的关注。这座呢全国最高匝道桥为72米高啊，盘旋在空中。乘车进入该立交桥之后啊，心揪紧了，腿发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 嗯，老刺激了。 哎， 我们接着来换一个话题，说一件暖心的事情。那么这所高校呢，是偷偷的资助不舍得吃饭的学生，大概已经有资助了有4万多人了。最近呢，在这个一个网站上边有一个回答火了，有一名贫困生呢，每天在食堂吃饭不超过6块钱。 嗯， 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收到了母校中科大的通知，让他领取生活补助360块钱。 哎， 这个学生以为是学校搞错了，后来得知啊，学校会监测学生的饭卡消费情况。每个月消费低于200元的会给你打生活补助。 嗯， 那么2004年中科大首创了隐形资助，目的在于呢让贫困生更加有尊严的来接受资助。初期呢可能会有一些数据漏洞，但是经过改进之后，筛除了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坏数据。至今中科大已经是隐形资助了4万多名贫困生。 嗯， 累计资助的金额也超过了600万元。 哎，没错，让人特别这个暖心。不仅仅是资助了贫困生，而且用了这么一种隐形的手段，让这些被资助的这个孩子们啊，其实能够跟大家是一样的。 嗯， 没错啊。继续来往下关注，其实上周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资讯，就是每天啊，这个志愿者大爷在地铁都会一直喊4个小时，走路别看手机了，走路别看手机了，一直在喊这样的话哈。但是呢，还是有人啊，在这个无论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在什么地儿一直低头看手机。咱们来看看这位吧。这女子啊，低头看手机从天桥跌落致重伤。近日呢，在安徽一名年轻的女子呢，在过天桥的时候一脚踩空，从楼梯滚落了。女子呢头部啊向下直接的滚了下来，加速非常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导致她受伤严重，头部、口和耳朵都在流血。有目击者也看到了，女孩真的当时就在玩手机，而脚一空走路就千万别看手机了，安全第一。 是的， 啊、 是的， 就这么一脚，就刚才说的，就脚这么一空， 对， 哎，可能造成那个后果啊，不堪设想，真的是这样哈、啊。 但反思一下，还是因为自己当时做了一件在这个行走当中其实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嗯，没错。 我们来说一下，每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啊，总是在循环的播放着。 嗯， 那他们一播呢，我们也知道就该放假期了。最近呢，这个老外也是给《还珠格格》配音，外国的网友的评论呀，让人也是觉得很有意思。 嗯， 在一段2013年的节目当中呢，美国的一位主持人科恩，他呢是现场给《还珠格格》配音，而且呢，这个配音的效果还是非常搞笑的。更加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各国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表示说，这也是自己的童年回忆，感觉找到了知音。 你看看， 对， 就他们也是找到了回忆啊， 是， 不仅咱们找到回忆， 对，《还珠格格》这类的电视剧可能真的是陪伴着全球的小伙伴们一起成长。 嗯，以后就是在见到外国友人的时候，他第一句可以来一句《还珠格格》的里边的语言吗？ 哦，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啊。 一下就打破了那种初识的那种尴尬哈。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床单应该多久洗一次哈。英国的调查显示发现了，这个35%的这个英国人呢半个月洗一次床单，而10%的英国人呢为一个月。那么床单到底应该多久换一次呢？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也说到了啊，对于每天呢洗一次澡的人来说，最好应该每周换一次床单，而枕套呢则应该隔天就换洗，因为头发所带的脏东西比身体其他部位要多，而这个枕套呢又直接啊和咱们的面部皮肤去接触，所以说应该更加这个经常去换洗一下。如果你讨厌这个黑头和粉刺，那么一定要注意对于这枕头和床单的换洗，因为枕头当中啊这皮肤呢碎屑是黑头以及粉刺的主要诱因之一。即使使用的是什么羽绒棉羽绒枕啊等等等等，也应该一年换洗一次了。 嗯， 哎， 再来说一个是有关部门呀劝市民了， 嗯， 不要采摘街边的木菠萝。 哎， 那么在南宁的一条路上，两旁的树上呢就挂满了这个木菠萝。当地的一个市民严女士说，她晚上路过那儿的时候呢，看到有人在摘这个果子，一个人呢拿着蛇皮袋就往下面摘呀，这个哎就往下面在下边接着， 嗯， 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是在树上摘。为了这个情况，那么园林部门也是提醒了，说路边的水果不像是果园里边管护的这么到位，有病虫害的时候呢会对它们进行喷药，所以不建议市民去采摘来吃。除了果实上面的农药残留可能会对人的人体造成伤害之外，那么道路两侧的这些果实经常被汽车尾气所污染，已经是没有绿色健康可言了。 没错啊，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一说这个男士眼中啊女士的审美是走入了什么样的误区，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来听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曲，我们只差一点点。 又回到了这条街，你是梦里出现的情节， 又回到了这条街，你是难以解开的心结， 也许可以选择去逃避，却不能假装看不见， 物是人非的距离在我们之间，充满空气都在诉说我和你，我们就只差一点点，哦，现在与过去总是会重叠，每当忘记带伞的下雨天就会把你想念， I'm not afraid to die. 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牛奶咖啡》的《我们只差一点点》。 嗯，没错。今天来聊个话题，说说男生，说说这个女孩们啊，就是审美上面的一些误区啊。说的我怎么心里有点发毛，我感觉这事儿 说多了吧，后悔了。 对， 言多必失， 说的特别有点多，有点多。 对， 所以说咱们就继续那就多下去吧啊。 索性都已经开始聊这话题了， 破罐破摔吧，就直接就说吧啊。 对，其实我也觉得，就你不管说什么，都只代表你个人的一个意见， 没错， 对吧？ 没错， 嗯、 不能代表大部分男士，但是可以代表一小撮。要说男士绝对是这么想的， 对，而且就是你也不是那个审美的那个唯一标准，对吧？ 哎、没错啊，这来看看那个商务范儿，他就说了，流水线上来上面下来的眉毛， 啊啊， 你看看，这是一个吧？流水线就感觉都一样，是不是？都是一个形状的。 其实何止是流水线之下的眉毛呢？ 还有什么呀？ 嗯，比如说下巴呀。 下巴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流水线呢？ 前就是在更早之前，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就像锥子一样的锥子脸型。 哦哦，下巴是锥子的，算流水线。那鼻子什么样是流水线呀？ 鼻子一定要是那种欧式的。 哦，坚挺的。 对对对。 哎，那是流水线。 高鼻梁。 眼睛什么样是流水线的呀？ 眼睛，这个我也不太注意吧？是不是就很多人会去，比如说开一个眼线？ 哦。 不是，开一个那个眼角，让眼睛变得更大。 哦，你看，这都是圆圆说的啊，我不知道啊。其实我都知道，就但得用你说，我说的太多了，不容易让人家，因为我 没事，我说不招恨。 对，本来就一男士嘛。 嗯， 再来看看他读，他说了啊，这个坡跟人字拖鞋还特别丑啊，坡跟人字拖鞋。 我作为一个女性哈，我是觉得这种鞋真的穿，真心穿起来不舒服。 坡跟人字拖鞋， 嗯， 什么样？ 就是。本身 坡跟就后边高前边低， 本身是一个人字拖， 哦，只不 过呢它还有一个根儿，而且那个根儿是一个坡的那种形状， 就特丑那种了。 嗯、对，那、 啊、 主要穿着也真是不舒服，不跟脚啊。 啊， 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是，嗯，感觉前一阵儿流行那个空气刘海儿，实际呢好像，如果是这个刘海儿没有剪好的话，效果会不太美。 这事儿我觉得不赖人空气刘海儿、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本来啊应该是这挑人。就你比如说有些人就剪完好看， 嗯， 有些人剪完不好看，同时呢就是说手艺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 对吧？啊， 就不能都怪到妹子身上。 哎，李佳丽她说了，美甲这事儿真不是为了让男生欣赏的，是女生每一次低头都能看见自己的这个不灵不灵了，这个指甲、 嗯、 心情愉悦到飞起。 没错。 你看，你到底你别两面派行 不 行？ 哎，不，我能理解他说的这个 啊， 嗯、就是之前有一句老话说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啊、 但是现在就是女性都是很独立啊，就我让我自己开心就好啊，是吧？只要不是那种过分夸张的， 啊、 然后甚至妨碍到别人的、 哎， 只是为了让自己改变一下心情， 妨碍到 做一点有 别人，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事儿、 嗯， 别妨碍这个洗衣服、做饭、刷碗啊，对吧？ 又变成你那个大男子主义的感觉了， 就这个意思嘛。对吧？啊，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啊， 嗯， 来看看，对，你说一个， 我看看啊。 啊， 这朋友说了，他说这个破洞裤加上网袜，这个真的不是所有人穿出来都是美的。 破洞裤， 嗯，就今年很流行啊，那个仔裤是那种就是。 啊， 不是说什么破洞吗、 啊、 然后这个洞 里边 是 网袜， 里边是那种，对，就是黑色网袜的 这 种效果。 这天哦、 嗯、 你说要说这时尚话题还得跟圆圆一起聊，圆圆懂 有的聊吗？ 好多这个我才真是不知道啊。 哎， 你总归要就是生活当中会能见到啊，有一些女生就是这样打扮的，因为今年一开始很流行啊。 哦，可能我们见这个地方都是比较这个 乡土气息的一些地方，不像你们老见哎这个裤子里边再揣高筒袜的。 但是我说我的观感 啊， 真心觉得不好看。 是吗？ 嗯， 哦，没，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个个人的风格问题。你个人的这风格好的话，穿上也不会太难看。 天生就是衣服架子。 哎，俊俏他说了，其实我也这个欣赏不来那些花花绿绿的美甲，只喜欢戴手表，其他一律不戴。 哦， 哎，这种你看还给咱照这个照了一张白白的这个大白手的一张照片， 嗯， 戴了一只手表。 是 啊， 有人发送信息说空气刘海做错了什么 啊？ 刚刚我们这个吴主播不是已经替空气刘海平反了吗？ 对呀， 嗯 啊，还有这个女孩每天都在学习，她说了，说仙女的这都找不着对象。 啊，就是把自己人设为仙女的。都不好找对象，是这意思吗？ 不是，他说刚才说人仙女呢，都找了对象。 对，这明显是一种嫉妒啊！ 太坏了，太坏了！ 嗯、 就是他觉得咱们其实没有别的意思。我觉得无论是说到哪个方面啊， 嗯， 无论咱说到什么松糕鞋呀，说到什么破洞里边穿个网袜啊，还是说是什么颜色头发，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其实有一桌人是不喜欢的。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喜欢，对吧？这无可厚非。就咱聊一聊，就到底其实这个有哪些分歧？对吧？有哪些分歧？ 女生们也不用着急抗议。 啊、对， 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公平一点，再聊一个你眼中觉得 男 生你不能接受的审美。 明天还是咱俩的班儿， 扳回一局、啊。 明天是咱俩班，明天咱俩就聊这话题。 那就定了。 行、 嗯， 那就这样啊。 哎、 跟大家说好，明天咱们来说说这个女士看男士有哪些这个审美的误区哈、啊。 有报仇的机会了、 啊。哎，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吧。 嗯 啊，这个说到这个，其实好看不好看的哈。其实好多朋友都说的差不多，基本上就对咱们刚才说那些就有点评价，是吧？ 是 啊、 还有呢，这个叫东木三的朋友说了，他说呢不太接受朋友圈里边的女性啊，就是女性朋友， 嗯 啊、拍照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嘴唇口红的颜色抹得太浓艳了， 哎， 嗯，而且还给自己的嘴唇来一个特写，这种，嗯，就觉得，作为私照可以，但是呢发到一个公共的一个平台上就不太合适，嗯，大家都能看到， 嗯。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啊、 嗯、 对于美这事儿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 吧，有喜欢孙猴有喜欢八戒的， 对啊， 对吧，你得允许人家有变化，是不是？ 嗯， 有些人就喜欢比如说个儿高的，那一定会喜欢那种小小玲珑的， 是 有些喜欢那种哎比较瘦的，一定有人喜欢那种哎有点饱满的、哎、有点这丰满的那种，对吧？ 从古至今的这种审美也是环肥燕瘦各有各的美啊， 没错。所以说其实就聊半天啊，其实这个嗨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就是说一说哪些人就是对某一些这个，就我觉得其实可以这么说吧、 嗯、 大部分人对那么一小撮人就那些审美其实觉得他们有误区，是不是？是不是？比如说就那颜色，我相信不是我一人，我今天又站出来说啊， 嗯， 有一些这颜色就五颜六色头发，反正我是 就调染的太过缤纷了，是这意思吗？ 不懂什么叫调染吗？反正就是不好看啊、 嗯、 就是一般啊，这是咱们说的，对不对、 嗯、 啊，还有一些就可能是大家都会对这些有各式各样的想法， 对 啊， 总之就是说那种过于夸张的，或者说呢嗯已经有点妨碍到别人的，怎么说，妨碍到别人的这样的一种， 倒其实也没妨碍我看着还挺乐呵的， 这样的一种造型可能真的需要你在适当的在稍微收着点，收敛一点。 王瑞儿说了，红色的指甲算是花花绿绿吗？ 这不算啊，纯色呀。 纯色行是吧？ 嗯嗯。 哦啊，哎，还有这个，脸先着地的小仙女，她说了，前阵子啊，就是风靡的去这个沉迷于这个锁骨链，结果我爸就说了，你这天天这脖子戴个狗链子到处跑，还挺得意的哈。啊，然后就 这就是老爸敢这么说呀， 哎，然后就取下来，老老实实的换成了项链了。 嗯， 这锁骨链什么意思？我还真不太都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锁骨链，锁骨，不知道，跟大家方便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嗯、对对对， 啊， 嗯、再来看看还有没有朋友说什么哈？ 嗯，还有这个黄子斌他说了，说感觉好多女生标配大红嘴唇、一字眉。 嗯， 这一字眉就是横着那个眉毛吗？ 嗯，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流水线上出来的眉毛。 哦、 嗯、 那叫一字眉哈。 嗯 啊， 就是流水线上生产不同的眉毛，但是你能看出来怎么说，就是太明显了，那是做出来的、 嗯、对对对对。其实给大家总结一下吧，今天说了几个、 嗯、 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我看那个好多朋友也都说到了比较认可的， 是 第一个就是花花绿绿的指甲、 嗯、 就是咱说的不是你正常的这个指甲啊， 花花绿绿的，就特花不好看。 哎，我倒想说，就是说花花绿绿也可以接受， 嗯， 只是说就是你不要指甲，还是不要指甲太长， 嗯， 给人感觉有距离感，不太都不敢跟你握手。 哎，反正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吧， 嗯， 特夸张的， 对， 哎，其实好多人其实接受不了，不一定，好多人其实也跟咱们平台上说了啊， 嗯， 说我们美，这不是为让你们看的，没关系，您美您的，这后边有多少人，这咔咔咔跟后边这自己高兴的，还不会影响到任何人。但是我觉得其实应该啊，有一个很，我觉得很适当的那种美的方式， 嗯， 对吧？ 对， 好吧，啊，不敢再说了，再说女同胞们该跟我们急了。 没关系，明天可以扳回一局的。 哎， 嗯， 好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彩虹金刚》。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光盔甲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 当然是错。